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。问什么呢？说是法华会上，佛既然给声闻弟子受记，那么圆角也理当也会蒙受记的，没错。这个《法华经》中说呀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。既然都成佛道，何况二称这个二果的圣人呢？这个受记要晓得啊。法华经吐出，这个吐出给三乘人受记，这当然它有它的道理。至于法华经中或者说是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，这个记跟给那个三乘人受记呢是不一样的。受记有受应身记，有受法身记。像这个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呢，这个叫是普遍受记。正如大家常讲的，说是开悟的楞严，成佛的法华，成佛的法华嘛，就是这样的，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。你看看，无论是老发心的、初发心的，哪一个人没有念过一声佛啊？这个一声佛谁都具备的。那么呢，就是你这个一声佛，就将来都要成佛的，因为它这个本身呢，就是成佛的因。成佛的因。但是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，这个成佛的时间，那就要看世界因缘的，是吧？比方说，就拿我们今天在座的，都念过一声南无佛的，何止一声啊！那么究竟我们大家成佛是不是都一道成佛呢？这就有区别了，当然有区别。而且你这个一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道，在没有成佛道之前，这个长远的时间，不晓得要经过多少劫，不一定。那还有反复，还会有反复的。这个反复，那就是说看你的这个因因果果，做善降至百相，做不善降至百相，那还有生有堕，有生有堕不怕啊。但是根据你这一生南无佛这个因，将来必定成佛，这是决定的。这个《法华经》是佛的亲口所说啊。那佛还会说错话吗？真语者，实语者。至于二乘人受的这个记，受的应身记，什么是应身记呢？应身记就是八相成道，受这个八相成道。一个就是南无佛，一声南无佛，皆共成佛，这也是受记的，这也是佛的受记，受应身佛的记，还有一个呢，受法身佛的记，这个三种记。昨天，刚刚把这个为了要解释，要入文，这个如来殷勤，这个。如意殷勤三请，岂得不说？ 啊，正是这个顺许、检许啊，这个戒许之前，有十课文。昨天我们已经讲到八九课，这个中间呢，它这有一课文就是讲的这个受记。再给大家重复一次，讲一介绍介绍。这第七课说这个得记与不得记，第六呢是讲灵邪不灵邪啊。那么既然三乘人文府开山显仪都灵解领悟理解啊，那么都应该得受记。为什么这个文中吐显声闻得记，也不见圆角菩萨受记？说这里下呢有三重意义。一个啊，这是《法华》以前说这个二乘人呢，他证了小果以后，既然证了小果了，这个非常牢固的，不肯发心，不肯发大心，不肯发菩萨心，既不上求佛道，也不下化众生，就不发这个心。他不发这个心，怎么给他受记呢？受记不是无缘无故的啊，他要有这个受记的基础啊，才能给他受记。他既不发心，就没有这个基础啊，没有这个基础，没有这个根基，就基础。那么现在到了法华会上啊，开山显仪以后开了悟了。这个悟什么东西呢？原来它是悟小的，现在到了法华会上显仪，就是一呢就是一乘啊，就是佛乘啊，就是福知福见，悟大了。既然悟大，原来是不求做佛的啊，那么现在呢悟了大以后，既发大心，他的目的就是上求佛道。所以他呢佛给三乘人受记，这个受记品四大弟子先受记啊，五百弟子受记，1200弟子受记，这个被受记的人都是声闻众。菩萨发心求佛，这个三乘人呢开山显仪嘛，刚刚我们讲的为什么事情不受圆角记，不受菩萨记，单受声闻记。单受声闻记，刚才说的既然是悟老大了，他就想成佛，想成佛这是他的所追求的，所以佛就给他受记啊。那么原来这个三乘人菩萨呢，他是发大心的，正觉菩萨。既然发这个心行菩萨道，你这个菩萨道的恨满了，自然成佛啊。那个记不记呢，他不着急啊。他这个小乘这个三乘人呢，这个声闻缘觉跟菩萨不一样啊。菩萨是求做佛的，既然求做佛，我这个因满了，果自然会到来。受记不受记呢，他不着急。这个是因果关系。二乘人他不发心求做佛啊，今天呢是悟老大了。他就想得到这个记便受记。 那么也不是说是菩萨没有受记啊，菩萨在《法华经》之前，从乌含、方等、般若，各个时间都有菩萨受记，都有受菩萨记，就是拿这个《法华经》受菩萨记的龙女提婆达多。这个提婆达多跟龙女不在声闻众，他也不是圆觉众，他是菩萨一类的，都给他受记的。那个龙底龙女受记作佛的南方无垢世界，变成男子八相成道，那就受菩萨记，受这个受这个佛的记。又在下文第十法师品，法师品中说，求声闻者，求辟支佛者，求福道者，如是等类，就这个三乘人，于佛前闻法华经，就是在法华会上，听佛说法华经，说法华经说什么呢？就是开三显一。开三乘之权，显一乘之实，佛都给他们受记的，介于受三菩提记，这不是受记吗？说这个《法华经》呢，前后的文字要熟悉，都受记的，那有声闻记，也有菩萨记。但是这个记呢，要晓得了，法华会上给三乘受记，这涉及这叫个应身记、应化身记，就是将来，你要行菩萨道，经过多少劫数，将来成佛，你这个成佛的国度叫什么？将来你成佛的佛的名号叫什么？你成佛，将来成佛以后。正法住世多少时间，相法多少时间，末法多少时间，都给他说得好好的，这就叫做记这个第三呢，二乘人，这法华一切从来没有得过八相记，所以给他受记，这个菩萨在法华之前已经受过记了，所以就不重名不重讲浅近之记声闻人受的这个八相记呢是浅近之记，浅近之记初住已得，你看看那个，初住破一品无名，正一份法身，能在百佛世界现八相成道，这个记到初住就有了，初住就有了，而且这个受的这个记三乘人在法会上受的记呢，都是受的这个记，初住记，但是菩萨不一样。菩萨他所希望的这个记呢，是圆寂佛国之记。什么叫圆寂佛国了？五住九境，二死永亡，要破四世一品无名，那个记，他所希求是这个记。所以受量品中，充实发心，一直到了一生补助。这个道路医生从这个出发心住到了医生补助，就到了等角，这个都是属于阴的原因满了，那个基果自然会成的这个身上呢，那个叫做受法身机， 怎么都说没有记呢？这小乘即悟大乘，即悟大道，应该同受法身记，哪得受八相记？啊，说是八相记是应记，记得应记，得到应身记以后，他自然知道有一个法，有一个究极圆满的福果要成的，这是很自然的。你不入这个位就罢，在二乘位上呢，是达不到的。他也不想做佛，啊，也没哪个叫他做佛。陆地不生莲花，所以此中讲，你把这个一称纳摩佛结共称佛道这个受记，同给这个三乘人受记相比列，那是不一样的，啊，那不一样的。三乘人受记受这八相记、应身记，一称纳摩佛结共称佛道，我们都受记了，啊，我们都受记了。佛没有告诉你啊，你行多少劫的菩萨道。将来成佛的那个佛叫什么名字？国土的有没有啊？没有的，啊，这就晓得。那么有人问了，既然受了记了，是不是还有懈怠呀？他那个意思呢？由我来这个看他这个问话的意思呢，就是说，既然受了记了。说是佛给我受了记了，将来我要过多少劫成佛啊，将来嘛还要做道场正法相法末法。那么受了记以后是不是还有懈怠呢？佛说的过一百劫就成佛了，那么假如我要精进的话，我就不要一百劫就成佛了，那么要懈怠的话，我要超过一百劫才能成佛。那么佛这个记灵不灵啊？准确不准确呢？他这个问话就带这么个意思，对不对啊？不是啊，他说，是否懈怠？懈怠呢，会推迟成佛；精进则提前成佛。这有一个原则啊，佛的即变，佛。啊，有十力四无所谓，十八不共法，啊，佛的语言，啊，是真语者、实语者，啊，不诳语者、不妄语者。佛难道说没有这个预见的能力吗？如果没有预见的能力，怎么给你受记呀？啊？不能够用我们的凡夫的这个妄想心彻度佛的啊，不要说是实质了，你就是全质你也不能彻度啊。满世间如道麻诸伟都是舍利弗，尽自共度量也不能彻佛智啊。这佛给的受记，那就既不会的推迟，也不会的超前，我们就接受在这个地方。那个今天呢，这个讲经嘛，反正什么都可以的，我们怎么大家学习，前天。这个今后凡是写问话的人呢，要写自己，要写名字啊。你这个没头没不写名字，是哪个问的？这个也不礼貌。他是问这个，问这个地藏菩萨来不来？为什么这个记众当中？法华会上没有第六界的众生，没有无舍界的众生。我们上一次 是介绍过的，嗯，如果还有人没有听过呢，我可以把这段文字呢再给大家重复介绍一次啊。这个呢还很对初发音的人呢是还是很好的这么一段文字啊。记重释迦牟尼佛将要说法华经之前先说无量义经啊，说无量义经之前呢大众都到齐了啊，有菩萨众，有比丘众、比丘尼众、天众、人众、龙天这个龙天龙八部乃至于转轮圣王众都来了，都有了。那么从这个记众当中看呢，地狱众生没来啊，无舍界天的众生没有来，是吧？鬼道的众生来了啊，畜生道的众生来了，那个龙啊就是畜生道的啊，比如这个摩诃楼伽那个大富行，那就畜生道的啊，千大波啦，千大波紧罗罗啦，这都是属于神道的鬼道的都来了，唯有第一道的没来。从这个记众当中我们学到一个东西呢，就是讲这个一个秤，一个戒。什么叫做秤呢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秤小秤。戒，戒也有品位的高低，有这个种种原因论这个记众来不来，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子度三途的，怎么样子升忍天的，怎么样子能够闻法的，怎么样子闻不到法的，这个都是要有因有果啊啊，所以这个呢也非常重要。这个文中呢它像什么呢，就是人类天人龙鬼都能够见佛闻法，见佛就是在法华会上遇这一个法华会都能够见到法，都能够闻法华经，这个闻法啊，唯有地狱界这一界这一道，还有无舍界这一界呢没有，没有，啊，他说此意今当辩，说这个道理呢应该给大家呢辨辨明白，为什么？既然有这么个现象，那它就必然有一个因缘啊。说是这个六道有生有沉，三恶道谓之沉，人天道呢谓之生。这个生沉，六道的生沉，是因为这个持戒。有持戒有不持戒，有持有毁啊。那么说这见佛不见佛呢，是因为这个秤有缓急，就是你这个根基有缓有急，这个缓急我们下边跟大家介绍啊。什么叫做缓呢？缓是不着急，慢慢来啊。比如说本来是成佛的，你不着急，我们先弄个小果来 入了个分段生死，入个真空涅槃，就罢了，那不求大成，他不急，那急呢？你看看有好多的出发心的，这祖师问他，你求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求于事啊，但求作佛，他就急了，那现在有人发心呢？ 他说不求作佛的，我就受个三皈依就可以了，然后慢慢等我有了条件了，我再受五戒，受了五戒嘛，这不受个八关斋戒，出家不行，菩萨我不这个条件，他不急。那么讲到持戒，说这个六道的生产由于持戒有粗有细，所以受报有有有劣。 在三途，那个报果报就裂了，粗又粗又裂。持这个秤，大小秤，秤有大小，所以这个见佛呢有权有实，众生的机有大小乘，福的应这个机呢也有权实。 你比如说三藏教的佛，通教的佛，哎，那个都是全佛啊，全智又全的，啊，哪有一个破见思贺就成佛的？没这么个佛。但有这个路机，福就应。那么现在呢，大料的这个判别戒称呢，戒。 有三品，称也有三品，然后用四料简，这个意义就明显了。第一，有这个四句啊，戒称聚集，第二呢是戒称聚缓。 第三是戒机称缓，第四是戒缓称机，用这个四句，就可以分清清楚楚的。要是通论戒与称的一切善法、一切官会，都成为称，为什么呢？ 一切善法，这个是说这个世间的善法，都称为称，比如说这个人天也是称啊，人天称他的这个善法，这个善因，他不堕恶道，他在那生忍天道，这也称为称。 所以称的有三乘，有五乘，五乘呢就是声闻缘觉菩萨，还有个人天两乘，这是五乘。这个乘也能称为乘，如人天等五乘。要讲到戒，戒有道供戒，还有定供戒，都称为戒。 不是说我们这个受三皈五戒这个戒，二百五十条也条戒，那个道供戒、定供戒，此中讲这个道供戒、定供戒呢，是属于三界之内的，三界之内的，就是正出国、二国，乃至乌罗汉国，这是道供戒。 初禅、二禅、三禅，乃至于四禅定，四空定，这是属于定供定。他进入这个定，他自然会持戒，是吧？你就是我们禅念佛是谁，我们也是入了定的，你说他犯什么戒呢？都入了定了，口也不开了，思想也集中了，也不打妄想了，他就持戒啊，他自然持戒。 要叫别判三皈五戒、十善、八斋，出家的律仪，乃至于定功等，能够放牲口的，这个都叫做戒。他此处这个戒呢，就限制在牲口二业。世间人呐，持这个世间这个界内之戒，三界之内这个戒，就限制在牲口。身，杀盗淫，口妄言绮语，乐口两舌。你说打妄想犯不了罪，你说我想杀人，我就想杀人，你就怎么想，那他人也死不掉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不戒罪。要论大乘呢，他就戒罪了。你起心动念，他就有罪了。所以戒内这三戒以之内跟三戒之外，这个分个大小乘，这个道理就有深浅，有区别。三皈五戒十善八斋，出家的律仪就是我们比丘尼啊，还是250条戒乃至于300条戒啊，这个律仪啊，乃至于这个定功戒。四禅八定，这个戒，能够放牲口的，遮乐道果，得人天报，这个呢叫做戒，现在我们讲这个，此处讲这个就是这个地狱界，地狱众生为什么不来？无舍界天众生不来，讲这个。这个想把这戒的这个名义呢，给它定下来，这叫做戒。底下呢，若闻经生解，闻经或是从他人闻，从佛闻从善知识闻或是从这个经典中闻生解，观智推选。从文生解啊，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六度、生灭、无生、无量、无作，这个种种智慧，能够破烦恼、运出生死的，这个叫做称。就看你这个，对佛法理解的浅深。接受大乘佛法，那可运你出两种生死，单闻小乘佛法呢，那你只能够出一个分段生死，这个称，怎么了生死的？怎么能出苦海的？就是称，这大乘、小乘，我们现在晓得什么叫做戒，什么叫做称，然后呢，用这个四句来解释：戒称聚集。这个戒称聚集呢，那么戒有三品，称也有三品。下品戒集，这个下品戒，这个戒集持得好，受持得清净，受下品戒，那给它报在什么地方？报在忍中。那么可见到我们今天能够在世间上的这个人道做一个人，那也是有因有果的，持下品戒升到人道上来的。那么三皈五戒就持这个戒，这叫下品戒。五戒十善这个戒，戒集。下品戒戒集持得好，报在人中，持小乘乘集呢，就是以人中的身与三藏教见佛闻法，这就很清楚了吧？为什么有的人 在三藏教以人身闻法，这就是说呢，他就小这个下品阶阶级啊，小乘乘级啊，所以在这三藏教见佛闻法。要是持中乘乘级，那么就以人众身与通教大乘闻法啊，乃至于带方便读大乘教见佛闻法。要是持下品阶阶级，持上乘乘级，那就是以人众身，就是以人身呐、与华严、法华等教，即诸教中的缘，见佛闻法。下品阶阶级得了人身了，但你上乘、中乘、下乘，现在呢？如果说你能够这个法华会上以人身闻到法华经，以人身闻到华严经这些个大乘经典，那就是你上乘乘级啊。所以这个法华上乘乘级，这是说持下品阶啊三乘级的现象。要持中品戒呢，持中品戒戒级，中品戒级什么形象啊？它的果报在欲界天啊，欲界天就是说是人称欲界天包括四天王天、桃李天、夜幕天、斗数天、化乐天、塔护的这个漏天啊，生这个漏天也要持戒啊，要持中品戒啊，戒级这个中品戒持得好，升到欲界天，持小乘乘级，那是与欲界天身与三藏教见佛闻法啊。欲呢，就像我说的那么持中乘戒呢，与诸方等大乘教见佛闻法啊。持上乘乘级，那么就是与欲界天身与华严、法会等教呢，见佛闻法。这是第二。要是修上，要是持上品戒戒级，上品戒级还要修禅定。那么这种人的报呢，在什么地方呢？报在舍戒天、无舍戒天，就是舍无舍戒。生舍无舍戒天。要持上品戒，不但是要持上品戒，还要有禅定啊，还有加修这个四禅八定，那才能够升到舍无舍戒。那是说你要修四禅八定，你不持上品戒，你也不能够升到舍无舍戒天。得到这个持上品戒升到舍无舍戒天啊，就是四禅四空天。这种人持小乘乘级，以舍无舍戒天身与三藏教见佛闻法啊，持中乘乘级呢，以舍无舍戒天与方等大乘教见佛闻法。那么持小乘乘级以这个舍无舍戒天，这个持这个大乘乘级，以舍无舍戒天身呢，与华严、法华经大乘教闻法啊，这是第一句啊，戒乘地级。第二呢，戒缓乘级，这个三品戒、下品戒、中品戒、上品戒都还。什么叫都还呢？都不能持，都不能持呢，三品戒都毁犯，毁犯就有遭度啊。那么他的果报呢，就在三途。虽然他堕在三途不怕，但是他呢，他乘级啊，这个乘级呢也有三种。小乘级、中乘级、大乘级， 虽然堕了三途恶道，但是他这个往这个因呢，乘机这个因呢是不失的，啊，所在这个所在不失，啊，就是往去这个愿，啊，所种这个因，并不是我堕了三途恶道，我这个乘机这个因会亡失掉，不会的，以三途身，就是小乘乘的三品界皆缓，那么这种人呢，就是以三途身在三藏教见佛闻法。这个三藏教佛的法会当中也有三途身，有地狱身啊，有恶鬼身，有畜生身，那不天龙八部吗？这个鬼神地狱啊都有的，这是第二句，其他就可以都知道。第三呢是戒机乘缓，戒是满级的啊，三品戒都吃得蛮好的啊，三戒即故，是受人天即舍无舍戒身，或者生在人间，或者生在欲界，或是生在舍无舍戒，这是因为他三戒即吃得好。三乘缓啊，上这个小乘、中乘、大乘都缓啊。那么这种人呢，这福摧除世说三乘法是耐住落报，当荒五欲不见福不闻法。戒是极了，得了人身，得了天身，得了舍无舍戒的天身啊，但是他的乘缓没有这个善根，没有这个见福的这个因啊，所以福虽然出世说三乘法，他呢这个单住于人天的落报啊，不能够见福不闻法。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，舍卫大乘有九亿人，这个九亿人家，有三亿人见佛闻法，有三亿人见佛不闻法，还有三亿人呢，就是不见佛不闻法，啊，不见佛不闻法是三乘缓故，是吧？啊，不闻法。不见佛不闻法是三乘缓故，啊，乘也缓，啊，这个三乘缓，戒即，他得了人天身，就这种，就是属于这个第三，第四呢是戒乘俱缓，戒也缓，乘也缓。受戒缓，三品戒皆缓，就做三途乐道，啊，都缓，乘也缓，啊，不见佛不闻法，那么所以此中，这个《法华经》讲，为什么实现第六界众生不来？他能够堕第六，就是因为他的三戒皆缓。三乘也缓，所以他以这个地狱道的众生呢，不能够到这个列入的法华会，不能到法华会中来啊。这是从这个理论上讲，从事实上讲，如果是真正要是堕到阿鼻地狱，苦重报歌，他也不能来啊。那个阿鼻地狱是个五间地狱啊，没有间断的。啊，既然没有间断，他不允许，没有一时一刻的功夫能够离开这个地狱，啊，所以他不能够遇法华会，所以这法华会上没有地狱界，没有地狱界，那么又呢，不列无舍界天者呢？无舍界天 他能够升到无舍界，是为上界上品界界级，他升到无舍界天啊，所以受天身啊，贪住无舍天的，他也有定啊，也有定位，贪住这个定位啊啊，上乘缓啊，上乘缓呢就是闻法华经，这个称呢，这个基础他没有。所以这个基础没有，所以他不能够到法华会上来，啊，这就是法华会上之所以没有无舍界，也没有地狱界，啊，就这么个原因，啊，这个从这篇文章呢，咱们就可以知道了，界乘都分三品，嗯，界呢是下品界、中品界、上品界，啊，吃下品界得人身。是中品界得天身，得欲界天身；是上品界呢得舍无舍界天身。嗯，持下乘乘级呢，在三藏教、小乘教见佛闻法；持中乘乘级呢，在除了法华华严以外，其他的，比如方等了、般若了，在这个地方来见佛闻法。啊，如果说。持上乘乘级，那么可以到法华会上来。到法华呢，你要持戒呢，如果说你这三品戒都不持，下到地狱，下到地狱，要是持上乘乘级，地狱戒就会来了。他的地狱以地狱戒众生到法华会上来，因为他乘级呀，之所以不能够到法会来，那么就是戒也缓，乘也缓，都不能到法会上来。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，那我们就也可以看到这个三界之内，的生尘，怎么样子堕三途的，怎么样子是受人天果报的，快乐果报的，啊，知道乘的缓急，它有小乘急、中乘急。大乘级都不晓得哦，什么人的能够见佛闻法，见什么佛闻什么法，这清清楚楚。这个是这个解释，这个上次有人问嘛，这个地狱界为什么，你们就说过了，跟大家重新熟悉一遍。至于说地藏王怎么不来，这个问呢，是没有什么多大道理的，佛的一个法会，随便任何一个法会，都不可以说是任何佛的法会，什么菩萨都来的，有到齐的，有缺席的，各有各的因缘，你不要以为是我们这个佛在。佛在娑婆世界，又在我们南瞻部洲，这个称佛做道场，而且很明显的文殊也有了，普贤也有了，这观世音菩萨也有了，那弥勒菩萨也有，都有了，唯独我这个地藏菩萨不来，不来的多呢。你就关心地藏菩萨，你跟地藏菩萨但是关系很好的。这个下边呢，我们说，如果说我们学一点经教，想学一点这个佛法，能够有所用心，能够问问，那也是，也还是不错的，这个能够问问，回答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也是有根有据的，不做自己的这个主见，你说地藏王都不来，你说这个话怎么讲法的呢？这经中他也没解释啊，他说是我地藏菩萨没来，怎么没来？他也没说啊，我们不能够随便 随便还妄想是不行的啊。下边呢，这个上边经过了三指三请，啊，尔时舍利弗，尔时世尊告舍利弗，汝以殷勤三请，其德不说。如今地定，善思念之。吾当为汝分别写说，尔时，也就是说，啊，三指三请以后，不能不说了。如今地定，汝呢，就是指舍利弗啊，地定，这就是盖许，其德不说呢，是顺许。既然请了，我就说啊，这个是这个顺许啊，随顺啊。盖许啊，要证书之前啊，戒盖呢就是警戒。什么这个警戒呢？我也跟你说了，你好好听啊，要注意啊，啊，这就是盖警戒。谛听就是警戒之意思。谛，这个谛是什么东西呢？谛这是理啊。夫说法就是说理呀，所以这个经教称为义学，就讲这个理啊，并不是讲因缘故事的，讲理的。谛啊，谛听呢，我说的这个理，你要如理而听。啊，佛是以音声说的，所以你这个听呢，替呢，替听，替呢又叫实，啊，如实的，如理的替听，这个听呢，从这个三会来讲，这叫做文会，啊，文字修三会嘛，替听不是文会吗？啊，善思念之，思者，思就是思会呀。啊，念之念之就是修慧，啊，这个文思修三慧。你看看，啊，所以人家叫诵经，诵经就是文思修三慧，一是同修，他这个地方就具足这个三慧。吾当为汝分别写说。下边说此语时，会中有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五千人等，即从坐起，离伏而退。《法华经》这个五千退席，这叫做是什么许呢？这叫做简许，简的是简便啊。不堪闻此法华经，简，就像我们这个赶东西啊，不合乎规格的，把它剪出来，啊，这简许，这个无天呢，就是被剪之众。要减许五千退席，这个五千人从坐起离伏而退走了，离开了，对吧？走了。你看看这个《法华经》，有的人说这个佛说《法华经》嘛，你就何必这么转弯抹果的说了这么多呀、什么什么殷勤诚叹呐、说就说了不行啊，从释迦牟尼佛入定放光啊，照他方国度啊，及至于上边的料三开，料开三显仪，这个无千呢都没退席啊。现在到了什么时候呢？ 现在叫做广开山显义了，正式开山显义了。这个五千人呢，不能接受，不能接受。应该就是他们这个人呢，说增上慢，是罪根深重。如来三指现在呢，将要许可这个说《法华经》了。威神遣去是佛的威神的遣去，这个遣呢，就像我们这个聘遣一样，公聘。所以折合此辈罪根深重，即增上慢，未得未得，未证未证，有如此时，是以不住。世尊默然而不制止。五住那世的五住障多，称为罪重。至小一大，名为根深，就是罪根深重。这个五住障多，什么叫五住障多了？五住。五住就是截住、见住，它这个里面指这个五住呢，指这个见、贺、思、贺，就是无顿时、无立时，身边皆见些贪嗔痴慢疑，这个烦恼重，这个罪根，这是一切罪的根本，烦恼是一切罪的根本呐。一切业都是由烦恼而造的，至小一大。现在如来许说说这个大乘，他呢执着于自己的小乘，而且他所执着的呢是未得未得、未证未证，这种人增上慢，他有这个疑惑，有这种过失。它这个慢有三慢，什么障慢，就是五住障多，至小一大，这是智住慢，还有一种慢呢，那就是增上慢，这慢有多种啊，这个慢有多种。增上慢是未得未得未证未证，它这个地方呢有七种慢，愚劣而己上。比如说我这个人，愚劣就是这个人呢，不如我，不得我，不如我，我比他好，你说这叫慢不叫慢呢？这叫做慢。你不如我，我比你好，我比你强，这叫做慢。愚等而己等，就是说你跟我一样，你跟我一样，大家脚碰脚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他也有，他也生这个拱，这个傲慢，这个众生这个慢呐，我看也是一种与生俱有的呀。就这么个慢，不如我，你就骄傲啊！你哪个如我不如我啊？你那个众生弟子没有护得好，他就慢，对不对啊？说是你跟我一样，一样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跟我也不过差不多一样啊！大家脚碰脚，他也慢，这个众生这个习气毛病啊，就犯这个毛病啊。第二呢是过慢。这慢呢，这过慢，过慢呢，愚等而己上，本来呢，我们两个人呢，差不多都一样，他说你差不多，我比你好，那明明晓得我们两个是平等的，他说我比你好，他有一种的这个骄傲心， 啊，总讲到我比你好啊，明明晓得人家比你本事大，他还不服气啊，这个地方呢，这叫做过慢。于上而及等，还有一种呢是慢过慢，于他胜中而未及更胜。尽管晓得他比我胜啊，他说我比你还要好啊，就是说我现在不如你，我将来会比你还要好，我总要赶上你的，我总个不服气，你再好我都不服气，这叫个慢过慢。还有一种慢呢，叫做讷慢，执着有我，有我所，啊，这个一切众生的通病啊，我与我所，我能够啊，啊，那这是你能够啊，说这个桌子是我打的，这搞么这个大殿是我造的，这都是属于慢，啊，讷慢，你能造大殿呢？啊，我什么都不给你。啊，砖头瓦片又不给你，我什么都不给你，造一个看。他不晓得这都是重于原生法啊。啊，这个第五呢，就现在说这增上慢，未得未得未证未证，这个五千人啊，他没有证到小果，还在外凡位，他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开悟了，就像我们这个住禅堂一样啊。他根本功还不会用呢，他说我现在开了悟了，啊，这多不多啊？多得很呐、啊，这么亲眼都看得到的，我都开悟了，啊，这就叫做增上慢，啊，还有一种呢，壁列慢，就是自己呢什么事情都不如，啊，自己处于低下地位，那这种人呢，他也傲慢。太高慢，他看不起你这些个大僚官，有钱的有势的看不起你，他就这么个，我看不起你怎么办呢？我就看不起你，明明想我什么都不如人家，智慧也不如人家，财富也不如人家，本事也不如人家，他就不看不起你，你怎么办呢？这叫做壁列慢。还有一种呢，那就是邪慢，邪指邪见啊，慢有种种过啊。你看此中，这个文法华经呢，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增上慢，所以被浅，这是福地微神力，浅就是把它，发浅，这是就把它，这个浅嘛浅送哎，让他走了。他们走了，佛也不制止，你走就走了罢了啊。所以说是，而是佛告舍利弗：我今此众无父之业，春有真实。什么叫咱们的枝叶？枝叶，你要想，一棵大树，要想它成材，要想它派一种用场，比如打个桌子、打个板凳，哎，那个树枝子能打板凳吗？树叶子能打桌子吗？不能够的，像这种人呢，都属于枝叶，不能够堪受法华的这个大法，那你能够接受法华，覆盖说法华经都开权显示的，那你又能够从权入实，从小入大，那你这个人就能派用场了。那就是真实，那就是大才，将来嘛，可以，上生佛道，下化众生，所以是无父之业，春有真实，舍利弗，如是增上慢人，退一家也、走了就好啊，走了就好啊，如今善听。当为汝说，这个是正是这个简许简便啊， 下面呢，舍利弗言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愿要又闻。”说明上我们讲的说《法华经》啊，是三执四请啊，上来殷勤诚叹三请，殷勤三请，三执三请也说了。这个呢，就是舍利弗：“唯然，世尊，愿要又闻的。”这就是第四请啊。唯然，世尊，是的，是的啊，非常恭敬、虔诚、尊重的这种态度啊，是的，愿要又闻，愿要又闻就是请了，愿要又闻就是请啊，所以有三指四请。底下呢，佛呢在正式这个说这个《法华经》，如来。这个从这个五千退席，莫不制止，就是上来料开三显一，这言辞呢简单，义理呢含蓄，啊，含蓄，他还没升棒呢，他这个五千退席呢，因为他升棒才去的。成了毁谤心，那么他去没有升谤，他走了呢，还可以做一个啊，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，作为一个系珠的因缘。穷子啊，长者给他系一个珠啊，给这个大宝珠，给他揣在怀里下，他不晓得啊，贫穷轱辘处处讨饭吃。那么去的有意啊，要是下边呢将要广开三显一啊，他就心里就起一棒了，起一棒就有过啊啊啊！说佛也说呢，见到这一点，为了不令这种人起一棒生过，说住则有损，他住的这个地方呢，对他有损。对于这个法会呢也不如法，所以不制止，走就走就罢了，无复之业，不是大器啊。那么有人问，这个佛是大慈大悲，为什么不以神力使其住而不闻？这佛你这有神通啊，什么神通都有啊，他既然是个增上慢，你要广开三显一，他就生一棒。那你佛有神力吗？佛有神力，叫他住在这里，我不要叫走，啊，叫他住在这个地方，叫他听不到，他就不会生一棒了，像这个《华严经》，释迦牟尼佛说《华严经》，说《华严经》，二乘人也在做啊，二乘人也在做，二乘人谁在做？是有眼不见色罗僧，他就坐在那个地方。释迦牟尼佛的前丈色罗僧看不到。释迦牟尼佛给大菩萨说《华严经》，他也听不到。所以这如华严中这二乘聋哑，何不强图以大？如习根之于圣意。喜根圣意，这是在一部经中啊，这《行无行经》有这么一经，有喜根圣意两个菩萨，这个喜根，这个菩萨，他的这个人的什么态度呢？不舍世法，不分别善恶，不赞叹少欲执着，也不赞叹戒恨头陀，他出什么东西啊？但说。诸法实相，告诉诸弟子说，一切诸法，淫欲相、嗔恚相、愚痴相，即是诸法实相，这个喜根。那么你说这个五千人，可以给他强读，像喜根一样，强读一大，强图一大呢，意思就是将来呢， 他可以因地到因地起，为什么不可以这样的呢？答，各有所以。这个此经跟这个行无行经呢，这情况不一样。华严默喜，就是华严经到的入法界品啊，那个已经呢开始就开见了。这华严入法界品都有声闻的，既有声闻呢，那就开大这个，这开大向小的，允许有声闻的，但是虽然有声闻呢，他声闻没有破小智，还正住在声闻位上，故在奏而歌。说今天法华会上正是灭，将要灭这个化成，灭这个化成啊，隐散归一，就是灭化成，破安，破这个草安，应须减去，如果去也好，再也好，都棒，反正真的就是他也棒的，他走了他也棒的，那么应该呢就像洗根一样强说。如果说是真去的有益，那既然去了就有好处，不会再令他生棒，那为什么叫做住这头呢？住则有损呢，所以有浅，这个浅呢，一个是他自己的业根深重，自己离去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神力浅去的。这个福菩萨，教化一切众生，神是度世，不是世离啊。如果住在这个地方，他也要棒，走了他也棒，那就叫做住这种强度一大啊，给他开山显一强度一大。你棒固然是要遭多的，但是我给你屠罗大以后呢，那你因地倒因地起啊，就这个道理。那么有人问，说是无浅在座，既得不到法华开权显实之利益，那么他走了，离开了，有什么利益呢？答，我这个五千退心呢，不是法华会上的当机众，所以他去，不是当机，那不是当机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借缘众。他上来已经闻到了，这个殷勤诚恳方便，料开山显仪，这诸佛法久后要当说真实嘛，不都说过了吗？这是借缘，所以在这个过去大同至圣佛的时候，也有无量众生心生疑惑的，不是今世迦牟尼佛，佛佛道场都有这种现象。虽然有无量众生生疑惑，但是是是是是生生是呢，与世俱生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这是佛的教化众生，这叫个凡凡众，凡凡殊，凡凡脱，这个佛度众生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如果是你信我，我就度你，都会罢了。你还不信我，还诽谤我，要到我们现在的人去诽谤就罢了，就罢了，你去了罢了，我跟你没啥交的。佛就不是这个样子，你相信我，我也度你；不相信我，更要度你，佛绝对不会有一种舍众生不度的这个心的，所以说这个。说大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涅槃会上说《大般若涅槃经》，也有八万五千亿人，八万五千亿人，你看读什么？于是经中不生信心，虽然不生信心，世人于未来世亦当得心，一次不信，再跟说 再说不行，再说，非把他说信了他。这个福德慈悲，这底下呢，到了这个，为然世尊愿要又闻，到这个地方就是三请四旨为止，下边，正是广开山显义的正文，小小文长，咱们明天再讲啊。